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受西来降雨天气系统的影响，今天夜间北京市将会出现小雨天气，其中北部地区呢有小到中雨，降雨时还伴有雷电。降雨的时间段主要出现在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上午，请注意防雨防雷和出行安全。明天上午的晚些时候，降雨进入到间歇期，天气比较适宜外出，但是北京市呢仍处在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请避免到山区、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游玩。具体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北部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偏北风2、3、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逆鳞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绎江湖。 好的，今天的演艺江湖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样两条资讯。首先8月15号开始，电视剧《那些年我们正年轻》登陆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正在播出。该剧呢由韩晓军执导，王之礼、黄健等联合编剧，然后杨烁、苏青、恋恋领衔主演。该剧聚焦建国初期两弹一星的研发事业，讲述了一群怀有崇高理想的大学生积极投身科研设计，为航天梦想付出青春的故事。再来关注一下，昨天下午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与美国夏洛特儿童剧院联合排演的美国版《成语魔方》召开媒体见面会，全场演出包括班门弄斧、东施效颦和叶公好龙三个故事，由10名美国学生用中英双语全新演绎。美国版的《成语魔方》将会在8月18号到19号在北京开展3场交流演出。该剧中方导演、中国儿艺优秀青年演员杨成介绍了创作过程当中的有趣经历，来一起听一下现场发挥的录音报道。 我觉得跟外国朋友们一起创作我们中国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一个故事我们用中文，第二个我们中英文，第三个用全英文。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们一开始说班门弄斧里头为什么这孔子有一句台词，我要吃这个烧饼多刷点酱，那么于是我就从这个孔子出生在哪儿，然后他历史年代，这个光讲还不行，来到北京以后我就到对面市场给他买了几套煎饼，真好吃，好吃感受就长到自己的身上了，所以一演出来就不一样了。 由中间剧场策划发起主办的以科技艺术为主题的戏剧艺术节将在8月至10月间和观众见面。这次中间剧场共邀请制作了6部国内外剧目，将分为艺术和科技两个单元。无论是电影中令人叹为观止的特效，还是戏剧舞台上的装置艺术，都与科学技术息息相关，力求带给观众最好的表演。今晚演艺群会更多戏剧艺术节消息抢先知道。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科技艺术节啊，来自于中间剧场的这个中间剧场。我们刚才这个和嘉宾聊的时候还说，中间剧场经常会给大家带来一些非常有趣的 啊，甚至有的时候说会觉得诶非常稀奇的一些这个展览啊，我们所以马上把这个策展人啊，我们的今晚的嘉宾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欢迎一下中间剧场总监，2018中间剧场科技艺术节总策划人蛮宁老师，你好。蛮宁。 Hello, 大家好。 哎，这个刚才我们还聊说你们经常会策划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展啊，所以这一次的展览又把科技和艺术进行了一个这个结合是吧？这些当时是怎么想的？嗯， 就首先我们剧场远嘛，对吧？所以本身不在就是北京市的这种传统看戏的区域， 嗯， 所以相对来说大家会有点陌生。 嗯， 所以我们当时在其实剧场一开始建好的时候，我们就有在想要做一些艺术节的准备， 嗯， 因为其实要给大家一个很充足的理由，说我为什么跑这么远去花费我的时间去参加一个文化活动。那我们当时就是希望还是能够给到一个整体的解决办法，就是你来可以看很多演出，然后你感兴趣的话题有很多的方式给你呈现给你。这个其实艺术节是一个最好的呈现方式嘛。艺术节本身它其实应该囊括很多的，除了表演之外它应该有讲座呀，然后展览啊等等等等，这些都应该在一起。但刚开业那会儿条件并不是很成熟，那现在差不多是五年了，然后我们觉得在今年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向大家推出这样的一个话题。 哦， 嗯， 就是所以说今年的这个展览它是更有话题性是吗？ 对，因为其实提到科技与艺术这个话题，大家其实已经很多年都在讨论这些事情了，因为科技本身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今年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聊一聊这个事儿。 哦， 然后我们并不是很想在舞台上使用特别多的高科技的手段啊，或者我们当下最流行的这些技术上面直接应用到舞台上面，虽然很绚丽，但是我们觉得比较没有什么意思。 那个是可能是叫低维度的科技与艺术的结合。 对，所以我们当时在想说戏剧本身是什么 啊， 就是大家为什么要去看一个戏剧，就进剧场里面。 嗯， 然后诶，就像我们刚才还在聊，就是戏剧本身其实是一个假定性的一个场景，就我们进到剧场里面是被剧场所营造的一个空间去假定。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演莎士比亚，那我们可能假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空，假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空间，什么样的时间。这个就是大家进剧场之后就会有一个不自觉的，我认同说我在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个空间去看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就想用一个非常极端的假定性的一个场景去讨论我们日常生活中科技对我们的影响。就在日常生活中，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我们是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可能一时半会儿就是不自觉的就融入了其中而不自知。所以我们就想用戏剧去挑选一些极端的场景，然后大家突然会发现，诶，原来科技对我们的生活已经产生了这么重要的影响，然后从而会有一些思考。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出发点，是今年就是或者说未来几年内我们做这个话题很重要的一个策展方向。 嗯，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如果一看这个展览的名字叫科技艺术节，还以为哦，这可能这个艺术节就是属于比如说我会运用到好多的高科技的手段，或者是运用到好多的这个高科技的舞台装置，看来还并不只如此，而且还有一些就是更加讨论的是用戏剧的虚拟性和假定性来讨论科技到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 对， 是这个样子对吧？ 是，这个是比较重要，而且这个我觉得跟大家日常生活中比较有联系 啊。哎，你有真的去幻想过，就是比如说有做过哪些超时代的幻想或者是比如说想法吗？ 这个我们当时提出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首先一部分是已经有现成的剧目的选择了嘛，当然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在思考说想做一些新的作品。 嗯， 那新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就跟很多的创作者去聊这种怎么样的话题是我们感兴趣的。 哦， 那我们罗列了一些哈，就比如说一个大家可能都会关心的关于比如说人类永生的这种话题啊。 人类永生永远不死， 我们可以一直活下去。对，就是说如果人能够一直活下去的话，这个社会其实就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就没有一代一代人的更迭对吧，每一代人都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大家的社会关系又是什么样。那当我们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吧，我们往前又推了一下说，那到底怎么样我们定义一个人永生 啊， 然后往前推就说，当然现在 有报道说啊，如果把人的这个思维上传到云端，那人是不是就永生了？如果 就像一个芯片一样， 对对对， 啊、 就是你只要能够保持思考嘛， 啊、 你的意识一直还在，那、 嗯、 你虽然没有肉体了，你是不是还是永生的一个状态？ 啊、 那么由这个问题再引发出来，就是我们怎么定义一个人？ 哦、 就人是怎么定义自己的？ 哦、 那其实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其实最后回归到都是一个哲学问题。 嗯， 就。我们怎么定义自己啊？怎么定义人啊？那这个话题其实，不仅仅是说人类永生本身啦，有好多好多很多戏剧作品其实都在讨论人怎么定义自己啊、 嗯、 身份问题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你会发现，嗯，我们选择了很多方向，但是最终讨论的问题的核心都是一些哲学上的问题。 啊、 这个是很有意思。当我们在梳理这些线索的时候，发现你选择任何一个方向， 嗯、 所谓殊途同归嘛， 嗯， 就是。最后回来的都是戏剧本质在讨论的那些事情、 啊、 所以才会说我们用比较传统的戏剧表现手法、 啊嗯、 依旧可以去讨论这些很新的事物。 哦，哎，但是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一般好像艺术有很多艺术家对于一提起科技这个东西，他会好像有一种天然的就觉得排斥，你这个科技的东西是冰冷的，我的艺术是火热的啊，是这个有感性的灵性的，有会遇到过这样的矛盾吗？ 就肯定是有，不同的艺术家会有自己的这个创作的方向、 嗯、 然后其实关于科技是冰冷的这件事情，那也有很多的艺术家其实是尝试使用过直接的科学技术在舞台上的这些东西。然后之前是、 哦、 台湾有一个艺术家， 嗯， 然后是做过这个机器手臂和人的这个舞蹈的表演、 哦、 然后机器手臂是用编程的方式预定好了他的这个动作、 哦、 然后人是可以做动作的调整，所以就是两个作品一直一起在舞台上呈现，这是一种嘛、 哦、 因为我觉得本身艺术和科技之间有很多的行业壁垒，就是当我们要使用一些新的科技的时候、 嗯、 艺术家往往他也不太会用这些科技的东西，他需要科学家们来替他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两者之间有比较好的结合的作品比较少、 嗯、 一方面就是这种行业壁垒、嗯、另外一方面它也很贵、 嗯、 就是之前罗密欧卡斯特鲁奇一个意大利的导演、 嗯、 他做过一版春之祭、 嗯、 然后春之祭大家都知道是一段很有名的音乐，然后有很多的舞蹈作品在讨论这个、 嗯、 这个春之祭的这个音乐，然后这个导演他做过一版用机器手臂去表演的作品，就台上没有演员，就是机器手臂去抛洒一些灰尘，然后这些抛洒的动作本身形成了非常美的韵律，然后去跟这个音乐做贴合。但我们当时看了那个视频之后就说这个肯定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因为一看就很贵，所以就是有时候要用一些，就我们很少看到舞台上用非常高科技，就所谓的黑科技的东西，是因为它首先很贵、 嗯、啊。对，其实就像前两天我们节目里做过节目的，就是太阳马戏的一个最新的一个作品嘛，就是阿凡达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因为那个也是就是运用了好多的高科技的手段，完全就模拟出了那个星球的样子，然后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而且我觉得非常巧合的是，你知道在北京正在进行一个什么展览，叫做好像是一个叫机器人大会啊，这个大会上也是会给比如说会有机器人演奏的机器人乐队啊，进行这个演奏啊，这个我觉得跟你们这个科技艺术也是不谋而合的一个感觉呼应。那说一说咱们这边这次活动会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吧，好不好？ 这次内容主要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用传统的戏剧的方式去讨论一些科技的问题，这个包括、 嗯、 我们全新制作的剧目好几个。 你们新制作的？ 对， 哦， 是新制作的一个剧目，也是这个作家的作品首次在中国的市场被介绍给大家。 哦， 是英国的作家 Carol Chocho 的一个作品、 嗯、 叫好几个。我们经常在说我们在做一个好几个戏、嗯、然后他们说你们到底做了几个戏我们说这个戏的名字叫好几个。 哦， 然后因为他讲述的是一个克隆人的 故事， 这就是用戏剧在讨论科技的发展的一个问题了哈。 对，我们并没有在台上克隆几个人，他只是用同一个演员去演了三个儿子。 哦， 因为是克隆的嘛，所以他应该是长得一样的。 嗯， 然后更多的是这个儿子和父亲之间的对话。 嗯， 通过对话带出整个故事线索。 嗯， 这个是我们全新制作的一个作品。 嗯嗯嗯。 然后还有包括邓树荣导演的戈登的手机也是一个新制作的作品。 嗯， 然后也有一来自爱尔兰的作品《程序爱情》，也是讨论人工智能感情的问题。 好，咱们这样，咱一个一个聊，一个个聊，就是光先说就是新制作的这几部剧吧啊。 嗯， 刚才说你说的这个克隆的这个啊，这个剧是等于说是国外的作者，然后呢是我们中方的导演拍摄的吗？ 对，导演是张楠。他也是活跃在北京中小剧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导演。 嗯， 然后这个作品是 Carol Chouchou 很多年前写的一个作品。 嗯， 然后也是最早的时候也是在苏格兰，应该是苏格兰也有一个类似的科技艺术节，大概二三十年前嘛。 嗯， 然后当时这个作品最早被做出来之后，就是在那个艺术节演出的。 那 很有意思，他当时演出的时候，因为戏并不是很长，大概是一个小时多一些的时间。 哦， 所以呢，但是在那个因为国外很多艺术节演出就基本上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时间。 哦， 所以当时这个作者本人还那个每场演出邀请不同的专家，就是跟克隆领域和基因领域有关的专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在开场前聊半个小时，然后再演这个演出，演这个戏。 哦， 因为当时这个话题对于观众来说还非常的新，就是克隆啊、基因啊这些技术，大家其实并不是很了解。 哦， 但是其实那么多年过去了，大家多少在新闻里面总会听到一些关于这种话题，基因啊、克隆有关话题，大家现在其实对这个词本身并不陌生了。 嗯， 但是我们也考虑到大家其实对于它背后的事情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就是就了解上面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所以我们这一次演出是首轮一共四场演出，每场我们是在演出结束之后 啊， 会有邀请不同的专家这个领域有关的。 就是这次咱们艺术节期间， 对对对，然后就是在演出结束之后跟大家聊一聊基因啊、克隆啊，就是大家感兴趣的一些方向的话题。 哦，哎，这个很吸引我。哎，我觉得就是特别想要去听一听。那请来的这些专家就是咱们国内的、国内外的都有还是怎么样？ 就是肯定是国内的嘛，因为大家语言上本身有一个问题。 哦，明白。 然后但是是动物啊、植物这几个领域都会有。尤其是我们当时在讨论关于转基因植物这个话题的时候，因为这个话题其实在网上有很多的非议 争论 很多。然后呢，我们觉得作为一个艺术作品，我们其实不去讨论对或错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抛出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转基因这个话题上面可能更多的只是去介绍转基因到底怎么一回事儿。 哦， 就是不，其实我们也不去说它到底是好或不好， 你们不做评判。 对，不做评判，只是我觉得去更多的介绍知识层面上的一些事情，有助于观众自己去做判断。 哎，这个特别好。而且其实你们把这些话题啊放到一个戏剧里，就是让我有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就是因为比如说有的人会牵扯到说克隆牵扯到伦理问题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OK， 好，那戏剧是一个特别生动的方式，那我们就把这个话题把它放到一个戏剧环境里边，我们让它按照正常的逻辑往下走，看看到底会演变成一个什么样子。那可能这个就是大家在看的过程当中会有自己的思考和这个讨论，对吧？ 对，而且这个话题因为故事那个剧情很离奇，就是一个父亲克隆了自己的儿子，然后克隆好几个，然后儿子突然发现自己是克隆的，就来找父亲对峙。其实更多的是语言上面的一些冲突，然后由此引申出来，其实就在于，那如果我是克隆的，那哪个到底是真实的我？ 哇， 对，那你如果是克隆之后，你跟父亲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其实这些事情本身是，不是这样一个极端场景下也可以去讨论的一些事情。所以也跟大家，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被克隆过就不能看这个戏了，只是我觉得是在这个戏的过程中有很多跟自己相关的话题可以去思考一下。 哎，有的时候我还经常想，如果能够克隆一个自己，然后让自己再重新活一遍，我可能会修正身上的哪些毛病啊问题，有时候还脑子里胡思乱想一下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走进这个中间剧场，去让你的这些脑海当中的这个 纷飞的这些遐想啊，都变成一个戏剧的在舞台上呈现出来啊，一个状态。这是一个剧，叫做《好几个》，对吧？ 嗯， 这个剧，而且其实这个还有很有意思的，就是张丹导演是个女导演， 对啊， 那她排的是一个 女作家的作品， 对，女作家的作品，然后讲的是一个父子之间的故事， 对， 这个也很有意思啊。 对，而且就是张丹自己本身在美国教书， 嗯， 所以他在语言上是没有障碍的 啊，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个作品的翻译他自己也有参与， 哦， 那这块上面来说，他已经在剧本创作阶段也加入了自己的理解， 嗯， 所以我也很好奇他这版如何去呈现这个故事。 哦，哎，所以他这个是在是首演吗？在我们这次？ 对，是我们艺术节的首演剧目，8月31号首演。 好，8月31号将会上演好几个，这个里边讨论的科技与艺术的结合，讲的其实是跟克隆有关的这个话题啊。好，那接下来还有哪些精彩的这个活动和演出啊？咱们一个个介绍啊。 我觉得第二个香港导演排的邓树荣排的《戈登的手机》这个作品，其实跟大家日常的生活之间联系也非常的紧密。 哦， 这他开场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在一个咖啡馆里面，然后有个姑娘正在看书，然后旁边有个人的手机突然响了， 嗯， 然后这个手机响了之后呢，一直没有被关掉，就他一直不接， 嗯， 然后这姑娘就很烦， 嗯， 然后他就把这个手机给接起来，然后发现这个人已经死了。 哦， 然后这个故事的原作名字叫《死人的手机》， 哦， 对，让我们觉得这个名字直接这么去推广的话，感觉好像并不是很好。 的话， 对，所以就把，嗯，因为这个死掉的这个人名字叫戈登， 哦， 所以我们就把它换作了戈登的手机。 哦， 然后，但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手机里面因为有很多的联系人呐， 啊， 然后你的个人信息啊，然后其实因为这个人已经死了，然后这个姑娘用这样一部手机去摸索了这个人最后就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 哦， 他的人际关系是什么，就把这个人通过一部手机给还原在你面前。 嗯， 那其实这个话题上来说，我们现在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也是非常的高的。 对， 对， 对， 对， 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活在手机里面。 对对对对对，而且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怎么说呢，你的圈子，你的秘密，你的性格，你的什么东西都在手机里。前几天还在讨论一个话题，说有一个电影叫做什么来着，叫就是一个屋里好多人，男女的互相玩那个游戏，就你给一个人打一个电话，然后敢不敢让对方看，那个叫什么来着，就一屋子人那个电影忘了啊。好，完美陌生人是吧，还是叫什么，嗯，对，好像那个电影，就是说我们说还你敢不敢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就是给别人看啊？你这里边到底有没有秘密什么的？所以这也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 对，而且我觉得手机上的自己跟真实中的自己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吧。 啊，也是，可能你这边正暴怒着呢，哈，马上再回个微信，就是呵呵嘿嘿，哎，你好，么么哒什么的 之类的。然后我是觉得，这个话题这个作品是美国的作家萨拉鲁尔的一个剧本，嗯，我是觉得这只是其中一个角度哈，我其实非常希望就是国内的我们本土的创作者，因为中国的这个移动互联网发展，我觉得 对 在全世界都是非常超前的， 嗯， 就是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哦， 这个话题其实还有很多值得做的一个角度。 哎，我觉得就是这个思路和出发点都会特别吸引人，就是当你拿到了一部手机，这个主人已经去世了，然后你通过他的这个手机里留下的所有的线索，你去还原一个人他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和性格。哎，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这个是什么时候上演？ 这个是在十月的第三周， 哦， 是我们的第二个剧目。 哦，十月的第三周。哎，你们这第一个剧目和第二个剧目拉的时间很长啊。 这俩都是新排的，所以就比较的费时间了。 哦，那八月份开始，那就比如说这些像刚才那个好几个会演多久？ 好几个会第一周从8月31号一直演到9月2号，就那一个周末。这其实是我们这一次科技艺术节是为我们今后的艺术节做一个预热活动。 哦， 然后这次战线拉得比较长， 嗯， 然后我们之后的艺术节也更加希望是关注于本土的创作。 哦， 那新创作的部分的话，我们就对它的控制会比较的可控一些。我还是希望在明后年我们的艺术节可以压缩在一周之内都完成。 哦， 这样的话每一天同一个场地会有2到3个作品同时演出，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哦，哇，你野心不小啊。那接下来时间咱们这个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聊一聊中间剧场给大家带来了一场非常有意思的展，这个艺术节啊，叫做科技艺术节，我们大家一起听一听他们里面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成分，就是他应该会有带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我请假去 做 这个事情， 度假 度假 玩儿，这才是比较重要。所以我们也是今年虽然战线拉得长，明后年还是希望能够非常集中的去展示一些作品。 对，另外在内容方面，你们这些年做的好像很多的作品都是很多是从国外引进过来的，对吧？无论是剧本还是整个的演出啊。 对，就是我们不仅引进了国外的剧本，也引进了国外的创作者 啊，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过程嘛， 嗯， 就是创作艺术创作本身是需要非常长的过程才能够成熟起来的，尤其是像戏剧，它是好多人一起完成的创作， 嗯，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去，提高我们的制作能力，给予我们的创作者很多的启发， 嗯， 那对于未来来说的话，还是希望能够使我们本土的创作为核心的一个团队。 哦，哎，其实呢你说像现在啊，我们说在题材方面，比如说以科技和艺术相结合的这样的创作的素材或者是创作团队，你见到的国内的多吗？ 嗯，其实我觉得国内的很多年轻人都还是很有想法的。 嗯， 最大的问题是可能没有实现的途径。因为戏剧不像说写作，我一个人可以写完就完事儿了。 嗯， 或者是有时候摄影作品，那你自己可以完成的一个拍摄作品嘛。 嗯， 戏剧必须是一群人一起完成的，它还需要一个空间。 嗯， 所以对于很多的国内的年轻创作者来说，很多时候大家缺乏的是这样的一些机会。所以我们也在。 我们会给他们提供机会。 我们在艺术节里面也提供了一些机会，就这次艺术节结束之后，我们会开放一些话题，大家感兴趣可以跟我们来合作，然后我们可能未来的两三年内把它做出来。 哦，就是那意思，比如说你们提出一个话题，关于长生不老，对吧？啊，然后大家如果你感兴趣，你有灵感，你有创作的激情，一起来讨论， 可以跟我们联系。 就是这样的性质，是吧？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手机这个话题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语境中有很多很多被讨论的可能性。 对， 所以这戈登的手机只是一个抛出来一个观点，就是一个方向，给大家一点启发。然后比如就手机这个，大家还能有更多的新的一些想法，也都可以跟我们联系。那我们觉得有意思的这个创作，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完成一下，这样我们就在明年的艺术节里面把它给做出来。 哦，这个是非常好的哈。所以那如果要参与的话，应该怎么参与呢？是加你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是怎么样子的啊？ 我们会在整体的这个宣传周期内不定期的会推送我们的创作方面的这个参与方式 啊， 然后你感兴趣的话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那我从哪能看到你们的？就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 公众号叫什么？叫 中间剧场。 中间剧场啊，哦，这个很多我们的戏剧创作者们，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啊，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好，那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介绍吧。除了这些活动以外，你们还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咱们先说演出吧，先说说就是您引进的这不是就是带来的这些演出啊，刚才介绍了两部， 对，然后还有一部是也是讨论科技对社会影响的，是来自爱尔兰的一个很小的作品，叫《程序爱情》， 嗯， 这是两个人啊，对，故事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大龄未婚女青年， 哦， 然后她有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是人演的哈， 嗯， 然后这个机器人可以满足他日常生活中所有的生活需要， 哦， 然后他们的话题就在讨论说，当你有一个机器人，就你的吃喝啊什么的都能解决的时候，哦，你还需不需要另外一个真实的人给你这样一个陪伴关系。 嗯， 这个话题就很有意思， 嗯， 但我当时在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它最有意思的是两个人说话方式截然不同 啊，哦， 就是因为我们正常人和人之间的对话有很多的潜台词，我相信今天过节，啊，这个七夕节，大家在约会的时候稍有说错话，就可能会引起 崩盘啊， 对，很多的崩盘的问题，尤其像女生说话会有很多这个潜台词的部分， 嗯， 然后这个但是机器人说话，就我们设定一个机器人的说话逻辑一定是基于语言学嘛， 嗯， 就语言逻辑上面的回复， 对， 所以这个作品中很多的对话就是女主角说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嗯， 然后机器人依据她说的字面意思给予了回复， 啊， 然后就会有意思上的天差地别的这个误解， 啊， 就产生了很多的很好笑的部分， 啊， 这个是这个作品里面我觉得作家很有想法的一点，他如何去塑造一个机器人的性格。 哎，其实你这么说吧啊，我倒是有想法，我觉得这个简单。这特简单，你知道简单在哪儿？我觉得现在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手机的这个 无论是 Siri 也好，什么小爱也好，天猫精灵也好，它不都有对话功能吗？可以把女主角的人的台词对着他们说，看他们怎么回答，出来的不就是机器的语言吗？ 之前还有一个戏是两个，就是两个不同品牌的，类似于像 Siri 的样子软件相互说话，然后看看能说到什么程度啊，很有意思的。 哎，这个其实也特别有意思。其实网上包括还有一些短视频，不就是说嘛，什么那个，比如说，嗨，小爱同学，你给我放个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小爱说，这么污的东西，我怎么能放呢？来，旁边的天猫精灵，你放一个，然后就是很网上会有一些恶搞的视频，所以。哎，这个你别说哈，我也真的有想过，就是说如果，就是有的时候，特别是跟这位女朋友或者爱人吵架的时候，就会想，哎呦天哪，以后有个机器人其实也行啊，现在机器人做的这么越来越像人，但是又会回头一想，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需要的是情感的交流。 对，这其实就在讨论说人和人之间的陪伴关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嗯， 那你还需不需要？然后这个其实就引发一个思考。其实现在人工智能很发达了。 对， 我们前段时间在聊的时候还说起，像现在不是可以人工智能作曲演奏？ 对对对，你像那个《中国好声音》不就出来的一个哥们儿吗？ 然后之前那个我们说，那人工智能的这个演奏，就是他怎么样能够让大家觉得也有他自己的个性啊、 个性啊 问题啊什么的？然后就有朋友说起来，他说现在很多他们在这种节奏上面，因为人工智能是完全准确的节奏去演奏的嘛，肯定不会失误。他们刻意加入了一些人为的失误，让他看上去比较像人。 你说，哎，其实这个就很有意思啊。比如说，我们说有的时候人呢，你比如说想要创造一个流行什么东西的时候，是我们说叫机械的重复，比如说 skr 对吧 ，skr 啊，或者是什么我骄傲啊的这些台词。然后现在机器人要创作的时候，反而要给它加入一些偶然性的失误啊，才能让 对这个。我觉得其实当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很有一个迷思哈，就是说我们做一个人工智能是为了取代人，去完善人就是可能会犯的错误，但是呢，很多层面上我们又刻意加入了一些人会犯的错误，让它更像人。 对， 那我们到底做什么呢？这个 对对 对 这个话题就很有意思， 很有悖论的感啊，悖论感。对，其实，哎，我倒是希望，比如说机器或者是能够给我们创造出更完美的，比如说享受，无论是艺术享受，比如说他们写歌，他能给我创造出最精准的那种艺术享受。可能真的我们听到的时候又发现，这个离我们有点远，这就跟我们在电影剧本塑造人物的时候，如果这个人物太过完美，你反而觉得他离自己太远，有点瑕疵，抠个脚啊，哈，犯点毛病啊，这反而离着自己很近啊，有点这种感觉是吧？ 所以说那个好像重复性比较强的工作是最早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 哦， 然后我们说啊，我们做戏剧的可能是最后一步，可以活到世界的尽头。 可以可以可以，你这个给做所有戏剧的人打了一剂强心剂啊。那好，这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讨论机器人的。还有作品呢？嗯， 其实还有一个作品我很想推荐给大家，并不是因为这个作品说它的科技有多强，我们带来了一个英国剧团做的一个 VR 的作品，就是观众有一个 VR 眼镜。然后这个作品其实我当时看完的时候我还问创作者，我说我觉得你这个 VR 戴时间长了眼睛疼，然后他说因为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做的这个素材比较粗糙一点，因为要做非常好的 VR 设备要很多钱嘛。 嗯， 但是这个作品我特别想带到国内的一个原因是它很好的解决了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戏剧作品使用 VR 的话，我为什么不在家里面看就完了呢？ 啊，对啊， 对吧，我在家里面带着我就能看了吗？就是我为什么要走进剧场跟一群人一起看一个 VR 的戏？然后它的场景很有意思，它是一起凶杀案。 嗯， 但凶杀案发生在十年前， 嗯， 然后十年之后找到了新的证据，所以呢就把当年的当事人又叫过来进行质询。 嗯， 然后这戏演出的时候观众坐一圈，演员在中间，然后每个观众坐在一个可以360度转的椅子上面， 嗯， 然后呢手里有一个 VR 的眼镜， 嗯， 那么所有在十年后就是当下现在发生的事情是现场演出。 嗯嗯， 然后当警察说我要现在出示一些我新找到的证据啊，还有你回忆一下你过往的那些事情的时候呢， 哦， 观众面前的显示器会提示大家戴上 VR 眼镜，然后你这个时候就戴上眼镜，然后所有的证据寻找的过程啊，然后他们当年发生的事情都是用 VR 的画面呈现的。然后呢， 哦， 然后在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又会说请现在摘下 VR 眼镜，他又摘下来，然后在你戴上的时候，因为你看不到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幻景是在你戴上这个眼镜的时候发生的。 整摘下来的时候，哎、哦，那行大做的位置又不一样了。嗯，就是这个是很有意思，我就觉得、 哎、很巧妙的一个， 就这个应用方式很巧妙。 嗯， 他做的这个故事结构啊，然后让这个 VR 的应用和现场的表演很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嗯、 然后每个人。戴上 VR 的时间也很有限 啊， 就是一段一段， 它也不会太出现不适感、啊。 对对对，然后你也不会觉得就说我为什么不在家里面坐着看就完了。 哎，这个不错，哎，这个特别，我觉得这是很有新意的一个啊。大家这个，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我们现在正在聊的是中间剧场的一个叫科技艺术节。您刚才听到的这部非常巧妙的一个把 VR 和戏剧结合的作品，就是来自于科技艺术节当中会展出的一个剧目。那这个剧目会在什么时候上演？ 这个剧目会在9月的最后一周，国庆前一周，每天演两场。 那每天演， 因为每场观众很有限，就不到50个人。 哦， 因为就是每个人手里要有个 VR 设备，还要坐一圈。 还这个之所以人这么少，也是因为钱不够。 这个演是这个演出形式所限 啊， 演出形式所限，就是大家坐一圈，就是这一个表演区域有多大，然后大家能坐的圈到底就有多大， 哦、 所以它最大容纳人最大的容纳人数是50个人。 哦，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啊，我们票卖完也就亏很多钱了，因为这是英国来的一个团，但是我们带来这个作品。就是更多想给国内的创作者一个启发，哎，就当你用你在舞台上可以这么用一个技术， 对，我觉得这个是特别 如何就是合理的应用一个技术，是我们很想去探讨的一个话题，而不是说过分的堆砌啊，然后就特别像土豪一样，就是我们在台上夸夸用，那我觉得那个是不太好的。 对对对对对对，哎，这个思路很巧妙，很巧妙啊！这个作品刚才还有一个，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作品？再说一说啊。 还有一个是来自德国的一个作品，叫《匹诺曹 2.0》，然后这个是一个讲述造物者和被，就有点像科学怪人这个故事。你创造了一个类似像机器人一样，然后他有了意识之后，你们俩之间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关系？但这个作品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它是用一个可以编程的木偶来演的那个被造出来的角色。 就是它是一个真的木， 它是个真的木，然后是编程的，然后它会动，然后就蛮有意思的一个小作品 哦。 然后这个也会有一个工作坊，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学习如何编程让它动起来。 哎，这个其实我想特别想说两句，就是今年暑假我感觉特别火的一个叫是什么，就是暑期的孩子们学的项目，就叫给机器人编程，对吧？就是给那种机器人编程，各个地方都在搞这种训练班、培训班什么的，所以他真的是能够跟你配合起来进行表演吗？他的最后的程度是就是有多少程度接近于人哈？ 那肯定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就跟电影里放出来那么像人，但更多的是作品本身在讨论的这个话题，人和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这个话题本身是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所以就是引进了这个作品。 哦，好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剧演出的过程当中会结合着叫机器人编程这个项目 对 来进行。多长时间呢？就是这个 演出是在十月份，是在十月的18、19是个周二和周三，因为时间非常的有限，所以是在一个工作日的晚上。 这都是国外的演员， 这都是国外的作品。 哦，他们就都来到这里进行2天的演出。 对， 那个编程的项目呢，就是这个 编程项目会在提前的一个周末，我们会针对青少年 啊， 针对应该就是初高中。就现在的青少年作品非常的少，就针对这个年龄段的作品非常少，所以我们这个重点是针对在这种非常规看儿童剧的观众 啊。那这个剧的你说的这个活动啊是针对于青少年，那这个剧的观众群体也是针对于青少年的， 主要针对青少年， 就是匹诺曹 2.0。 对，但当然成年人也能看哈，就是太小的孩子其实是很难去看懂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建议青少年。 好的，那其实刚才介绍了好几个，讲的是克隆与自我认同的一个话题啊。戈登的手机讲的是人与人、世界科技，还有蛙人讲的是在 VR 在艺术当中的运用啊。还有就是 Love 家是那个跟机器人谈恋爱，然后呢，匹诺曹是就是讲的也是一个跟机器人的有关的一个这样的话题。还有一部应该是。 还有一部是我们已经有预演过的这个作品，一个儿童剧作品，针对儿童 就这样的话，针对儿童教，我要飞去月球，之前已经演过两轮，然后获得很好的口碑，我们就放在这，因为它是一个多媒体表演。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艺术节的这个覆盖的年龄段就比较全。就从三岁一直到这成年人，大家都有可以选择的一个作品。 哦， 但根据正常我们对未来对艺术节的规划，以后这样的作品应该放在早上十点演出 啊。对对对，因为儿童作品一般 对，然后这样的演完之后，从中午到下午一直到晚上就演一些别的作品 啊。好的，我们希望你们的梦想早日实现。反正我今天听你说的，我就觉得这次的科技艺术节特别有意思，而且我特别好奇，因为你是经常去国外各种淘剧是吧？你说一说在国外看剧的一些感受吧。 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国外很多的剧场或者是城市都会举办艺术节，就是把很多的节目放在一起集中演出。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段，因为集中观众的观看需求。然后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爱丁堡、阿维尼翁，然后还有近几年的柏林戏剧节，因为柏林戏剧节也有作品来中国之外，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艺术节。我之前去了挪威 啊， 然后挪威在北极圈里面，有个叫城市叫哈什塔，非常的远，已经进了北极圈里面了。他们也有一个艺术节，而且这个艺术节已经办了二三十年了 啊， 知道的人却很少。然后 主要太冷是吧？ 不，这个艺术节很有意思，它也是每年七月份左右举办，然后七月份的时候，挪威已经是极昼了嘛， 哦， 甚至基本上到夜里一点天都不怎么黑，所以就是它是一个基本24小时白天的一个艺术节。 哇， 对，然后呢，这个城市非常的小，城市只有几千人，然后在这个平时的时候他们也不看戏，其实国外观众看戏习惯也并没有我们说的就这么的好，这个小城市也平时不看戏，只有在这个艺术节期间大家会去看看戏，什么奇奇怪怪的演出都有，但他们还是以照顾本地居民感受为主嘛，然后还有很多本地居民参与的演出，这个都非常好。但他们最有意思的是在很多艺术节的时候，大家重要的是看完戏之后还有这个 after party 啊，喝喝酒啊，然后聊聊天啊，就一种节日的气氛。但在那个城市的话呢，就是 after party 特别像喝下午茶。你想象一下自己大晚上12点钟在酒吧里面跟大家喝酒聊天聊今天看的戏，外面灯火，外面就是阳光普照，就这种很迷幻的感觉。就是这个艺术节我觉得最有特点的就是它永远找不到晚上， 而且我觉得如果只要你不困，你可以就真的是从早看到没有晚， 没有晚上，就是你感觉永远自己在白天看戏。 这个是叫什么戏剧节？ 就叫北极圈艺术节，但因为它那个城市在北极圈里边。 哦，北极圈艺术节啊。如果 不冷，不冷啊， 不冷 啊，跟大家说不冷 是吗？那个环境怎么样？那边的 环境非常美啊，就是你面朝着这个挪威的峡湾的一个小镇，然后那个有大海啊，然后你同时能看一些演出，然后基本上海鸥在你天上飞啊，这都有。然后但可能也是今年特别的热吧，我看之前好像有传 北极圈已经有很多地方超过30度。 对对对，然后同时这个在挪威的最南边叫克里斯蒂安桑的一个地方是挪威的第五大城市，这个第五大城市基本上你20分钟能走遍，然后非常小。然后他们有一个舞蹈的艺术节，是当地出身的一些舞者，就是申请了一笔钱之后回自己的家乡办的一个艺术节，就都是舞蹈作品为主，然后在一些美术馆啊、公共空间啊这样的地方进行演出。但是今年因为特别热，所以今年五月份开始挪威就已经很热了，所以这个艺术节呢今年有一个特别的栏目，是每天早上九点钟有一个节目叫 Go to the Sea， 就去海边，然后是一个艺术家带着大家去海边游泳。 这也是一节目啊。 对，也是一节目。然后游泳完了之后可以有免费的咖啡可以喝。 哦。 然后是卡点，必须是九点到。 嗯。 然后有一个舞蹈艺术家带着大家去游泳。 我想知道他能游出什么花来。 没游出什么花来，大家就是沉溺于这种节日的气氛中。这个才是。 就是发起人是个艺术家。 发起人是个艺术家，然后跟着他做一些诡异的事情。 好， 然后他们会自己在自己的工作室举办一些什么 party 呀、 啊， 然后吃吃喝喝啊，反正永远天也不黑，然后你就一直在白天吃吃喝喝。 哦，那这个艺术节现在还持续到现在吗？没有了。 他们是 他们也是每年七月份办，然后今年是第三年， 嗯， 就很年轻的一个艺术节。 哦， 就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就艺术节本身是应该服务于驻地居民的， 嗯， 就是就包括像这个舞蹈艺术节的策划人，他们也是觉得自己的家乡，我要为家乡做点事情，让家乡的年轻人对于好像舞蹈也会有一些兴趣，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小的舞蹈节。 嗯， 然后就像我们在海淀嘛， 嗯， 之前有人问过我，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做科技与艺术的这个话题？我是因为海淀有很多科技企业， 嗯， 如果说未来我们推支持我们的年轻人去做这方面的创作的话，他们可以有很多的素材， 嗯， 就是可以去找这些科技企业给予一些帮助。 对， 比如说如果做个 VR 的戏，我相信我们国家的 VR 公司做出来的东西远比这个 国外的 要 好 很多。 嗯， 然后那如果我们可以去对接这样的一些可能性， 嗯， 然后比如说做人工智能的话题，我们可以去采访很多这个这方面的公司的实验室，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 对 经验啊什么之类的。 而且甚至啊，其实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就是在咱们国家很多的各行各业都隐藏着很多的艺术家，就是那种被比如说被科技埋没的艺术家。 是，就是需要一些很多跨界的合作，就好多，嗯，好多那个创作者都来自于非艺术专业背景啊。 啊， 他们都能写出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对，而且也只有他们能够去深入了解到这个技术背后的一些故事和有意思的点啊。 对，这是因为之前有一个给我触动很深的，我一直觉得写代码的人大家都沉溺于写代码嘛， 对 很多事情， 哦，对对对， 会有自己非常执着的看法。然后当时我们是遇到一个做人工智能的一个写代码的工程师， 嗯， 然后再聊起来，然后他说他前两天刚刚解决了一个小的 bug， 嗯， 然后就是对于这个技术的发展有一点点的改善。然后我们说，啊，那恭喜你，你很高兴就是解决了这样一个 bug， 然后推动了一些进步。 嗯， 他说不，他说我是人类文明的掘墓师。他是这么看待这件事情。然后当时就是这一段对话对我启发很大，就是我是觉得从业者可能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样去看待他们所从事的事情，他们很可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个角度，然后这个角度其实是很多我们创作的一个素材和源泉。 哎呀，我现在啊，现在真的是感触特别深，尤其今天跟满鼎聊了以后，我突然发现艺术家呀不能光跟艺术圈的人聊，你还得去跟各行各业的人去聊，可能会触发你更多的灵感。 对，就是过世行老师，就过爷他说过，他说编剧是社会的预言家，他应该去感知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去预见前方会出现的问题。 嗯， 所以其实作为艺术创作者的话，我们更多的去应该去感知当下发生了什么。 嗯， 然后用当下的东西去通过我们的作品去抛出一些问题。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中间剧场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场叫做科技艺术节。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次科技艺术节，它的整个的就是时间吧，啊，时间跨度，包括有哪些精彩的时间点啊？ 这次科技艺术节我们从8月31号好几个这个戏剧作品首演开始，一直会持续到10月的21号我们最后一个作品演完。这个过程中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中间剧场的微信号，了解我们所有节目的动态。我们这次不仅在我们自己的剧场做演出，同时我们还会把很多的相关的讨论活动带到不同的机构和场馆，去跟大家分享这些话题背后的一些故事，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因为有些在非常东边的观众可能看戏过去我们那边并不方便，但是我们会把很多的话题带到东边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好，这个哎，所以说咱中间剧场到底在哪儿啊？你一直说远远远， 在西四环， 好吧？作为一个住在东五环的人，我对此表示呵呵。西四环啊，不远不远啊。然后那个，如果真的是今天像满鼎介绍的这些非常有意思的，而且非常新奇的或者非常巧妙的这些作品，我觉得还是值得大家去跋涉的去看一下的啊。 对，我觉得还有更多的是我们有创作想法的人， 嗯， 能够对这种类型的话题有兴趣， 哎， 那 跟我们联系，这个是我们更为关注的。 嗯， 因为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好的，好的，好的。那今天看一下时间啊，节目也是马上快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满鼎给我们带来的，我要首先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场科技艺术节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同时非常感谢你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好，谢谢。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呢是我们的听听掏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中间剧场策划发起主办的以科技艺术为主题的戏剧艺术节将在8月至10月间和观众见面。这次中间剧场共邀请制作了6部国内外剧目，将分为艺术和科技2个单元。无论是电影中令人叹为观止的特效，还是戏剧舞台上的装置艺术，都与科学技术息息相关，力求带给观众最好的表演。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